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高铁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191. Probably you'll find out that actually I do not sound quite normal. Well, I want to tell you the truth. I'm a little bit under the weather. 我今天身体有点微恙。I'm a little bit under, U-N-D-E-R, under the weather. 在什么下面呢？在天气的下面，就是我有点感冒了。Weather 是 W-E-A-T-H-E-R. But still, I should perform my duty. 我必须要呢执行我的一个任务呢。所以也就是呢 I must teach.Because this is my duty,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还是必须要教书。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今天这篇文章 An Expedition. Expedition, 这是来自于呢脚有关的 PED 啊，这是一个字源。Ped, 就是脚啊。前面加 EX, 脚往外。X 就是外头。And 就是一次远征。啊，就是一次有趣的探险。He is on an expedition. 应该怎么说啊 ？He is on an expedition to that area. 他正在往那个区域的探险途中。我们通常是用 on 这个词。He's on a journey to Africa. 他正在往非洲呢。长途旅行之中 ，journey 也是用 on a trip T R I P。你看 expedition journey 还有呢 trip， 他们都是跟 on 并用的。He's on a trip to Thailand， 他正在往泰国呢，那么就行程之中到那边去旅游等等。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这篇文章是怎么样，先念一下。Before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s by Europeans in the 15th century, there was an interesting expedition. Late in the 10th century, Erik the Red, a Norwegian, discovered Greenland and planned a colony there. Shortly afterward, a Norwegian ship, bound for Greenland, lost its way and landed on a coast.After 9 days sail to the south. In the year 1000, Leif the Laki, a son of Erik, explored this region. He named it Vinland. It is assumed that what he found was the coast of Newfoundland. The Norwegian sailors tried a few years later to start a colony there, but the project was abandoned.Because of the unfriendliness of the natives. Even though these efforts fail, it is amazing that the landings were at such an early date. 好，我们来看这是一次有趣的 quite an interesting expedition, 或者 journey, a long journey. Before the discovery, 在这个发现之前，什么发现呢？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s,就是美洲大陆，那 continent 加了 s， 一个是北美洲，一个是南美洲，所以合起来有两个 two continents， 所以加了 s。南北美洲大陆啊，在发现之前被人发现，被谁所发现呢 ？By Europeans， 也是被欧洲人所发现之前，在什么时候发现呢 ？In the 15th century， 在15世纪的时候啊。在此之前呢 There was an interesting expedition. 有一次啊，非常有趣的引人关注的一个 expedition， 也就是呢，就是探险长征，都是用这个 expedition 这个字。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引人注意的这么一个长途的探险之旅，这是在什么时候呢？ Late in the 10th century、Late 就是在很晚的时候，也就在十世纪末的时候，叫 Late in the 10th century。 有这么一个人呢、叫做 Eric the Red， 红发艾瑞克啊，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Eric the Red， 通常当时的北欧人啊，就是所谓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些人，他们的名只有名啊啊这样子，然后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啊，他就是用这个区法，这是一个名啊，就 the Red， 姓是没有的，据说是这样，当时这样啊 ，the Red 就等于 with the red hair。有红色头发的这么一个人叫艾瑞克，这个人是谁呢？ Who was 省得掉了， Who was a Norwegian， 他是挪威人。如果是这个国家是 Norway， 叫 N-O-R-W-A-Y Norway， 那形容词或者名词 挪威人 Norwegian， 或者是挪威人的啊，这可以当形容词，也可以当名词。这边是当一个名词，一位挪威人。好，主语是前面的 Eric the Red， 动词是 discover， 就发现了 Greenland， 格陵兰。好 ，and plant a colony there， 同时他就安排计划要在里面开拓一个殖民地。Plant 其实这边就等于 and plan to build。A colony there, plant 或者是 to build, B-U-I-L-D, 或是 plan on building a colony. 这个 plan 这个当动词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用名词做宾语，但也可以用 plan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呢，他准备要出国深造呢，我们就说 he's planning to study abroad, A-B-R-O-A-D.He's planning to study abroad. Or you could also say, he's planning on studying abroad. Either is fine. 随便你哪一个都可以啊。Plan to do something, plan on doing something, 都可以这样使用的。好，那接着就说了 ,shortly afterward, 没多久、这个用很棒的一个短语啊。Shortly afterward, 或是你可以讲 soon afterward, S-O-O-N.或者是 instantly afterward, I-N-S-T-A-N-T, 加个 L-Y, instantly afterwards. Afterward 加 S 也对，所以我刚念 afterwards, 两个念法都可以，加不加 S 都可以的 ,shortly afterward, 或 shortly afterwards, 没多久之后啊，比如说呢 ,he arrived here yesterday,他昨天到达这个地方 yesterday morning 昨天早上吧 shortly afterwards 没多久 an earthquake took place 地震就发生了你看看这个短语非常的管用的没多久呢 a Norwegian ship 一艘挪威级的这个船只什么船只呢 which was bound for 这个 bound 是形容词开往的啊后头不是用 to 哦，它用 for。那么就是 which was bound for Greenland， 我们可以讲说 this high speed train， 这个动车啊，我们现在有 high speed， S P E E D high speed train， 这辆动车呢就是高速铁路啊 ，is bound for， 开往什么地方呢 ？Tibet， 开往西藏去的。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么一个说法 ,T-I-B-E-D。好，总而言之啊，这个 bound 一定要加 for,which was bound for Greenland, 要开往格陵兰的这艘船只呢 ,lost its way, 失去了方向 ,and landed, 结果就登陆了。在哪儿登陆 ?on a coast, 在一个海岸上，登陆到一个海岸上。在什么时候呢？ After 9 days sail to the south. Sail 是代表航行，本来就是船只的帆啊，那个 sail 啊，这个帆船。那么这个 sail 就是这个，就是当这个旅行啊，航行叫 voyage, V-O-Y-A-G-E, 啊 voyage。那么就是这个航行，就是经过9天的航行往南航行的时候，结果呢失去了方向，迷路了，结果呢就到了这个上了一个岸上，登上了一个岸上。好了，怎么样呢？ In the year 1000, 他是在西元1000年的时候啊， Leif the Lucky, 就幸运小子叫雷夫。这个人是谁呢？A son of Eric, 那么是 who was 省掉了，也就是艾瑞克的那么这个儿子啊，其中一个儿子。那么他怎么样呢？主语是 Leif the Lucky 啊，动词是 explored, 也就是探险的，探测啊 this region, 就是 探看这个区域 region, 就是区域。 He named it,他就把它命名为 Vinland, 叫做这个 Vinland, 文兰这样子。不要讲 Finland, 还只有现在有这个国家的芬兰大家都知道。那是 F 开头的，这边是 Vinland。It is assumed, 就是一般猜测或者推断叫 assumed。这个 assume, 在英式念法念 assume, 啊其实在美式 American English 会念成 assume。Assume 代表推断，没有经过证明啊，这样的推断，那么就用 assume 这个字。It is assumed that he was born into a rich family. 一般推断呢，大家推断这个人呢是出生自富贵的家庭。He was born, 你是讲过去的出生嘛，因为不可能现在才出生，所以不要用 he is born, 要用 he was born into.出生自哪个家庭要加 into, 千万不要用 from, he was born from a rich family, 那就是他从一个有钱的家庭生出来，噗就马扔到外头去了，所以记住要用 into 的用法。Assume 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哦，那是代表承担啊。You should, from now on, you should assume the burden of raising your family.从现在起你就必须要负起养家的担子啊， assume the burden, B-U-R-D-E-N, a burden, B-U-R-D-E-N, the burden, you should assume the burden, 不要念成 burden, the burden, 用鼻音 student, 学生啊， I'm a student, 不要念 I'm a student, 啊，不要这样念，快的时候外国人他们就会念成 student, burdenAssume the burden of raising your family. 一般推论呢 that what he found, 那个 what 就等于 the land that, 这个土地 was the region that he found. 他所发现这个区域呢 was the coast of Newfoundland, 是根本就是纽芬兰的 Newfoundland, 纽芬兰的这个海域啊，这个海岸。好了 ,the Norwegian sailors, 这些挪威籍的这些水手们呢 ,tried a few years later, 就是几年之后呢就设法要干什么 ,try to start a colony there, 想在那边建立起一个殖民地。But the project, 但是这个计划 ,the plan, was abandoned. 你看 ,abandoned, 念快了叫做 abandoned, 念慢是 abandoned,那个等的音呢通常都变嗯的音啊，鼻音出现。但这个计划被放弃了， The project was given up, 就是 G-I-V-E, give 加个 up, give 的过去分词是 given, G-I-V-E-N, The project was given up. 好，那就这个计划被放弃了，为什么关系呢？ Because of the unfriendliness, 因为这种不友善的关系。Friendly 是 F-R-I-N-D-L-Y, 不要念成 friendly 啊，那个的音要念出来的时候的 friend 停顿加个 ly, he's very friendly, I like him very much, 他很友善，所以我很喜欢他。He is friendly with every one of us. 他跟我们每个人相处得非常好。He is friendly with, 记住后头用 with, with every one of us, 或是 with us, 等等都可以。但是 he is unfriendly, 那就是不友善。Unfriendliness, 也就是不友善的情形。Of the natives, 就是 the native people, 啊就是 native, 也可以当形容词，就是原生原长的，就是土生土长的那些人。That's native 也可以当名词，这边当名词，所以加了 s, 就等于 the native people there, 那边的这些土生土长的人。所以呢当地人没办法跟他们比较友善，所以就比较不友善，因此这个计划就放弃了。Even though these efforts fail,即使这些种种的努力呢都失败收场了。It is amazing. 可是一想到这件事情，这是令人惊异啊，惊叹啊。Amazing 就是惊叹的，很惊，了不起的。It is amazing that such a young boy speaks English so fluently. 他说这么小小的小孩子英语讲得非常流利。He's only 7 years old, 只有7岁。And he hasn't been out of China. 从来没有的就出过国过啊。He learns English right here in China. 在中国，在我们这边呢，大陆呢，就一直不断的在练习这个讲英文。3 years, he has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only 3 years. And now he speaks English beautifully. It's really amazing. 真是令人惊讶。所以呢他是令人惊讶的是 that the landings, 所以这些种种的登陆呢 were at such an early date, 那个 word 你可以不用，你可以用 took place, 发生在 at such an early date, 是那么早的这个 date 本来是日期啊啊 ,what's today's date, 今天是几月几号这样 ,what is, today's, today 啊加一篇再加个 s, date, D-A-T-E. 如果说你讲 what day is it today, D-A-Y 的时候，那就表示今天星期几，你要讲 it's Friday. What's today's date, 今天是几号，你就要讲 it's March the 1st, 三月一号等等，千万不要讲 March 1, March, 月份 February, December, 后头那个数字一定要加 the, 后头放叙述词。好，比如说 December the 2nd, 12月2号，一定要这样说的哈。好了，这边是代表时代，那么早的时间呢，却就已经有这样的情形登陆，真是了不起。好，现在我们就把这篇文章呢，大致这样讲一讲。This article is actually about the, you know, discovery of, you know, a very special region,that was later known as Newfoundland. Some Norwegians started, you know, on a trip to this place. They tried very hard to build up a colony over there. Unfortunately, because of the natives over there that turned out to be very unfriendly, they gave up hope. 我们就这样子，他们放弃了希望。我们就可以大致可以这样讲，稍微简单的，我做了太多遍了，所以我就不再这样讲了，让大家做一个示范啊，我做一个示范给大家，你自己来做练习。好，我们现在就一起的来看一下语法重点。第一个，介绍 late 跟 lately 这个区别。 late 可以当形容词用啊，表示迟到的，接近末期的，或者是已故的。你看下面的例子，Peter was fired because he was often late for work. 彼得因为上班常迟到，所以他被开除了。那么 he was late for work, 也注意到，特别要注意到 he was late to work, 两个说法都可以。Late for work was late to work, T-O 那个介词。He was fired, 那么就是他被开除了。He was kicked out of the company.常常也用一个另外一个用法 ,kicked out of the company, 他被公司炒鱿鱼了，叫 K-I-C-K 加个 ED,kicked out of the company. I'll meet you sometime in the late afternoon. 在下午稍晚的时候呢，那我会跟你见面。这个时候呢 ，I'll meet you sometime in the late afternoon. 这个不错。或者是 late in the afternoon 也可以这样，把 late 掉在前面，这样说法也可以。Late in the afternoon 等等。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Even today, the late president is still highly respected by his fellow countrymen, 或者 countrymen, 啊，这样。通常我会念快的时候念是 countrymen, 发 e 的音 men, 啊，这样念。而是甚至在今天呢，这位已故的 the late president, 这个总统呢，仍然呢受到高度的尊敬 is still highly respected by his fellow countrymen,就是他的同胞们啊，就是同胞 My fellow countrymen 常常都可以听得到这些元首呢各国的元首在这讲话的时候呢都会讲讲各位同胞们这样好接着 B late 也可以当副词表示很晚的通常放在句尾或者修饰句中的动词我们看下面例子 John was punished by his teacher this morning今天早上呢 John 被他的老师惩罚了 because he came to school late 好这个 late 就是前面的 came 这个动词放在句尾啊再来看 Many young people today choose to marry late 今天呢许多年轻人呢选择干什么呢 prefer to P-R-E-F-E-R prefer to choose to 意思是一样的选择要干什么呢宁可选择晚婚叫 marry late 就这样子往往呢 they stay single until you know they're about 40 years old 他们通常等了40岁左右才开始结婚这样晚婚这样好我们看 C lately 那就是副词它跟 recently 意思相同啊，就是表示最近修饰动词都出现在现在完成时或现在完成进行时的句构中我们看这个例子 Mr. Lee has been quite busy lately busy 啊，忙碌的变念 busy 啊 busy 啊 busy 啊，前面念 it 或者念 e 那个 it 在这个字尾的时候都是长音的 e busy 变念 busy 啊，虽然音标是这么样列可是 列出来是 busy busy 这样的啊但总而言之就变念成 busy he's very busy 那就不对了 busy 同样的一个女孩子名字 a girl's name is Lily L-I-L-Y Lily 变念成 Lily 啊，好不是这么念的好 lately 就是近来她一直很忙或是 recently 或者是 of late he has been quite busy of late 都是这样第二由上面得知啊本课第二句的句首 late 是副词修饰之后做副词用的介词短语 in the 15th century 那么 late 不可用 lately 来取代哦所以呢这要晓得的接着我们再看第三在前几课呢我曾经提到副词 shortly 那么不久多以 before 或者是 after 这样并用你看这个下面的例子 Shortly after I got back home It began to pour 它是在我回家之后没多久抵达家门之后没多久 Shortly after Immediately after Soon after 都可以这样使用 It began to pour Pour 也就是呢下倾盆大雨 It's now pouring P-O-U-R Pour Pour Pour Pour P-O-U-R 注意到它的发音那么也就等于 It began to rain cats and dogs 开始下起大雨了 Rain 就是下雨把猫跟狗都下下来了 Cats and dogs 就是 cats 要放前面你不能讲 dogs and cats 一定要这个习语是固定的就 cats and dogs 人家怎么用我们就跟着怎么用自己不能颠倒的好接着往下看 An earthquake took place shortly before I went out 就在我出门前没多久啊就发生了地震了 soon before immediately before 一样的意思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speech about the benefits for companies or corporations of doing good. The title of this speech is The Business Benefits of Doing Good. 就是说做好事儿行善对于公司来讲它有什么好处， 善有善报，公司也是一样，一个好公司做好事儿，那肯定对公司是有利的。 没错，其实像好多大的有名的企业啊，他们都会去积极的加入慈善事业。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话者呢， Wendy Woods is a lady. She is social impact strategist.你看人家这个头衔叫 Social Impact Strategist 啊，就 是社会影响战略家。这个在一个大公司啊，有这样一个职位啊，想必这个公司肯定是非常注重自己在社会中的一些影响力和他的声誉的。 没错，She is a senior partn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Or BCG, and the global leader of BCG's social impact practice, which she helped create it. 啊，这个何许人也呢？他是一个高级的资深的合作伙伴，并且呢是总经理 ，which she helped create. 好，那么他呢建立了什么呢？是波士顿咨询集团啊，并且呢他呢就是发起了这个社会影响力的。这个全球的领导计划啊，这是他主动发起的。In this speech, the only way we are going to make substantial progress on the challenging problems of our time is for business to drive the solutions, says this social impact strategist Wendy Woods. 在这一个讲话中呢，他的观点就是说，唯一一个我们能让社会上持续的有挑战性的问题得到根本的可持续的解决和推进呢，就是要让公司去推进所有的解决方案。In the data-packed talk, Woods shares a fresh way to assess the impact all parts of business can have on all parts of society. 那人家就是这个讲话中有许多的数据，用数据去说话。然后他用一个非常耳目一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呢去评估公司他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能所做出的影响。 And then adjust them to not only do less harm but actually improve things. 这样的话呢会让他们少做有损的这样的事物，而去做更好的事情。Learn more about how executives can move beyo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total societal impact. 这里面他会提到两个概念啊，他说这个各个公司的这些执行官们其实呢是可以让公司呢做更多的事情。我们经常谈到这个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感。就是一个企业呢，他要想到他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有义务的。那么呢，这个公司的领导呢，可以让这个企业呢做的事情要大大的超过企业社会责任感。那第二个概念呢，就叫做 total societal impact， 或者叫 TSI， 就是社会影响力的总和。好，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the company's bottom line and society at large. 啊，这样呢，既能够有利于公司的底线，同时呢，也对社会的整体来讲是有益处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讲话的这个核心内容。那我们在听之前呢，我觉得就是谈到公司以及整个社会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词，一个是 CSI， 叫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社会责任。第二个就是 Total Societal Impact， TSI， 社会影响力的总体。好，那么把这两个弄清楚之后呢，还有一个词我觉得也是需要去掌握的，就是 trillion。 trillion 这个词形容大的经济方面的数据的时候就会用到 trillion。 课文中呢提到了 $3.7 trillion、啊、这个 trillion 是比 billion 再加三个零，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形容大的数据在 billion 再往上一个级别就是 trillion， 就是在 billion 后面再加三个零， 哎， 就是 trillion 啊。具体是多少，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拿出一张纸和笔来 数一数零， 数一数哈。反正平时是用不到这个 trillion 的， 对， 我们只知道这个 billion 后面再加三个零是 trillion。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NGO 啊，这个呢好多同学不熟，在雅思口语考试中呢就考到了 NGO， 叫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非政府的公益组织。 非政府公益组织， 对， 是吧？所以呢，你看这个 NGO， 好多人就说呢，哎，听到这个 NGO 的缩写不知道它的含义，现在你就知道了，在对话中呢，他会讲到这个非政府公益组织， NGO， 嗯哼。好，然后呢这个缩写呢给大家预习之后呢，现在咱们就可以听一下。我们听之前呢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就是 What does TSI look like? TSI 先明白是什么意思， 叫做 Total Societal Impact， 是整个社会的影响。 对，好，咱们来听一下这个讲话。 A few years ago, all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wealthier ones, and all of the charities together donated about $200 billion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ones that bear most of the burden, the heaviest burden of the world's biggest problems, poverty, hunger, climate change, and inequality. That same year, businesses invested in those same countries $3.7 trillion. Now, I get to travel a lot in my work, and I'm privileged to see the amazing things that NGOs and some governments are doing with some of that $200 billion. Helping malnourished children or families that don't have access to clean water, children who wouldn't be educated otherwise. But it's not enough, because the biggest problems in our world need trillions, not just billions. So if we're going to make lasting and significant progress on the big challenges in our world, we need business, both the companies and the investors, to drive the solutions. So let's talk about what business should do. And when I say that, you probably think tha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corporate philanthropy 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the norm today, and it's very useful. It provides a route.